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的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我们的红起点每天都在蜻蜓 FM 上每个工作日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红起点的微博账号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哎，昨天呢说了这个快播的涉黄案，哎，大家听着还挺有意思，除了觉得要给他加加油啊，说今夜我们都是快播人啊，但是过两天可能就不是了啊。哎，大家更感兴趣的说这涉黄案这庭审什么是黄啊，到底界限在哪儿啊，哎，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少有人涉及，还有人专门问我说，哎，那到底什么是黄啊，啊，你看的你成天看那个拷在那个你电脑里边那个硬盘里的那是不是黄，哎，这还真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快播涉的到底是什么黄，那到底什么是黄色作品，标准又是什么，黄色和色情的区别是什么，色情和情色的区别又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今天才有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晰的答案，起码我知道比如说这个海外的人家电影的分级啊，几级几级它是大概什么标准，这个我是清楚的，而且这个标准极其的细致，甚至画面啊怎么人体的什么地方露出来啊，哎，这样的话制作者就很轻松，你做的什么片子按照那个往上一套大概是什么级你心里就清楚了，而不是说你也不知道你拍的是什么，然后全凭几个人来审说你这个，哎，甚至连分都不分啊，咱们现在就缺少分级制嘛。据说呢今天在网络和电子产品上审查呢已经有技术手段了，就不是靠几个人了，比如说对照片或者视频这个画面如果肉色颜色占到多大比例就会自动的屏蔽掉，我也不懂这个啊，但是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些游泳啊体操的节目那可能就遭殃了，如果是黑人演员的这个作品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所以呢机器往往不如人工可靠啊，还得加上人的这种判断力。那关于什么是黄色作品，怎么才能消费这黄色作品，或者能不能消费黄色作品的这个权利，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有一段从模糊到清晰的这个过程。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啊。话说1967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一群手持美国联邦搜查令的警察来到了佐治亚州居民罗伯特斯坦利的家里，搜查他的非法博彩行为的证据，不是查别的，而是查这个赌博啊。但是没查到，结果这警察意外的在楼上卧室里发现了三卷黄色电影的影片，于是按照当时佐治亚州的法律，罗伯特就被起诉说拥有淫秽物品罪啊。罗伯特不服啊，哎，申诉到了佐治亚州的州法院，结果维持原判，你还是有这个罪，继续告，告到了美国联邦法院。1969年的时候，两年了，在美国联邦法院，以大法官马歇尔为首的联邦法官们，根据美国宪法第1和第14修正案，大家都知道第一修正案是什么哈，投票推翻了佐治亚州法院对斯坦利的这个拥有淫秽物品罪名的这个判决，裁定说公民可以持有啊，记住是持有啊，色情作品。美国的法律大家都知道是案例法的这个体系，所以联邦法院对这个斯坦利的这个判决呢影响超远远超过了对斯坦利个人的命运，他的个人命运就是他继续拥有这玩意儿呗。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判例就宣告了色情电影在美国的合法化，从此美国公民拥有和观看成人片这个权利得到了法律的确认。成人片就是咱们说的黄片啊。虽然美国成年人呢有了消费成人片的这个合法权利，但有一条啊绝对不能逾越的界限，就是咱们肯定有人担心的，就是不能涉及任何儿童的成分。在美国性侵儿童是联邦罪啊，浏览和下载儿童色情文件是性侵儿童的罪名之一，甚至比如说幼童穿着这个比基尼泳装走光被拍下来了，或者儿童在洗澡时候的这个裸体或者半裸体照片你要是发了那都可能惹来大麻烦，这个咱们朋友圈里很多家长爱晒这个啊，小心啊，跑美国去小心啊。在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一个地方法院呢曾经判处了一位38岁的小学老师 Stephen 有期徒刑多少呢，60年，如果不减刑的话，这位据说是魁梧英俊温文尔雅的男老师可能会把这个牢底坐穿，60年呢有期徒刑。这家伙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咱们想可能那肯定干坏事了呀，强奸幼女啊，这个或者是逼迫幼女卖淫啊什么这种啊，或者是最差也是诱骗女学生开房吧。确实 和咱们一样，就是在美国的话，他强奸儿童也是重罪，就连哪怕是女老师和男学生发生这个性关系都是犯罪，没有人可以用什么嫖宿幼女啊来逃脱严厉的惩罚，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嫖宿幼女这种罪名，这个也确实是人家都没有啊。只要和女童发生了性关系，不管这女童是自愿的或者主动的，还是女童收取了这个报酬心甘情愿的，甚至和自己15岁以下的女友，哪怕是你女友啊开房了，都是犯了强奸儿童罪，没有好日子过。这位德州教师呢没有这样啊，没这些恶行，没那么严重，或者在咱这儿呢，这个事儿都根本就不是事儿，他只是在网上浏览儿童色情图片和视频，并且存放到了自己的硬盘里边。据说呢，如果发现谁的电脑里有一张儿童色情图片啊，警察就会请电脑的主人去蹲一年监。而这位德克萨斯州的小学老师下载了几万个这样的文件，所以这样看的话，判他60年应该不算重啊。据报道，这还是辩护律师和检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否则得上千个60年，他恐怕蹲几辈子都蹲不完。这个案件里呢，这位德州教师呢是持有啊儿童色情作品，这和传播还是有差别的，他没给别人看，自己偷偷看的。在前面谈的这个斯坦利案里边呢，这个联邦法院的判决是让公民可以持有色情作品，但是并没有授权公民可以自由传播这些东西。如果能随便传播的话，那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比如说公开播放或者不拉窗帘在家里观看色情片啊，两口子看，这个前几年咱们这有案例啊，只要被其他人看到了，那也可以投诉说你就涉嫌传播了。你所以警察来干什么呢？警察来说你可能置未成年人于危险之中，这也算一个罪名，就是你不拉窗帘，那一个未成年人从你们家门口过就可能看到了呀。所以警察不会把你东西都没收啊，把你关起来，会上门提醒你说你拉上窗帘，或者在外人看不见的屋子里，在你们家没窗户的房间里，或者干脆躲床底下看去。警察所有的这一切动作，哎，按我前面说的，就是我们涉黄不涉黄到底标准在哪儿啊？这些警察他们做这些事儿都是有法可依的，比如说对未成年人法律有特殊的规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允许发生性行为，未成年人不得购买色情光碟、杂志或者任何涉及色情的作品，诸如此类的规定呢，咱们看美国电影或者是美剧都知道了，比如说18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不能拥有、销售或者使用任何烟草作品，不能去买烟啊。21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能允许拥有、销售或者是饮用任何含酒精的饮料，不能喝酒，你到酒吧去，他不敢卖给你。这些规定呢，未成年人清楚，警察也特别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要界定清楚。回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涉黄的这个标准，到底标准在哪儿？谁来定？然后规则是什么？我们就会去想，现在网络上大量传播的那些色情的作品啊，不管是叫情色还是色情，它很多的传播者或者是收看者，其实是未成年人。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确实我们应该有更清晰的界定和更严明的执法。所以规矩，立好规矩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在美国，如果产妇生孩子以后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可能会问你说你打算采取哪种避孕方式，在咱这看可能这不太礼貌，这是我隐私啊，关你鸟事啊。如果你不告诉医生，那医生不给你开处方，你就买不到避孕药，不仅避孕药啊，没有医生的处方，止疼药、隐形眼镜，你连伟哥你都买不到。这么一看呢，还真是很多事儿在咱中国才是最自由的，很多规矩呢因为都含糊着，比如说黄和不黄那都凭领导或者警察或者审电影的一句话，看他们当时的心情，他们觉得是黄那就是黄，他们觉得怎么处理没收那就没收，下线那就下线，那他心情好呢可能就过了。或者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明知有规矩大家都不认真，就像集体过马路啊，就集体看盗版。记得前几年呢，凤姐刚到美国的时候，她以为到了，真是来到自由世界了，这回可以撒欢了。于是呢，她扬言说：“我竞选美国总统。”但是呢，是个美国人就知道，凤姐虽然很优秀，但是肯定当不了美国总统，因为凤姐没在美国出生，这个规矩定的就很清楚，人家宪法里写了。当然，凤姐依然可以为修改宪法而努力。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I wish you could swim. 发财。